弟兄姊妹平安。这个今天的信息啊，挺有意思的，因为讲到耶稣的先知事工。你知道耶稣他有很多个事工啊，有祭司啊、君王啊，那包括先知啊。那先知的事工呢，比较少人讲，因为耶稣一来的时候呢，就开始就像我们刚刚读了一样，在加利利的海边啊、路上呢，就开始讲什么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那这个信息啊很短，对我们现在的人听起来的话呢，你会感觉就是说很就是有点抽象，你不是特别清楚。因为我们这一季是教这个讲这个主日学是谈那个先知哈，那我们都是从先知的人物来学习一些信息。那我们读了一些譬如说以赛亚啦、耶利米啦，还有甚至到今天的马拉基，我们就根据了几个先知来读。那你可以从先知的事工呢，你可以基本上归纳到几点。先知讲的所讲的预言呢，不是说讲光讲末世而已，它有很多末世的信息。可是呢，神派先知来的话，通常是对这一代的人呢、这一代的百姓呢，有特别的一些事情要交代。譬如说像以赛亚的话呢，他来是什么？告诉这个西西家这一个犹大人说，你们呢不要靠埃及人来对付亚述人，你们要信靠耶和华。那这个信息很实际，那同不同意是一回事，可是这个先知呢跟这些人讲的时候呢，讲得很清楚，你应该这样做，你不要做这种事情。然后呢，譬如说耶利米跟这个约雅敬讲说，你不要去跟别耶路撒冷打，你这样子打的话呢，会造成整个呢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。他不相信，他去跟他打，结果呢，真的就圣殿被毁了，耶路撒冷也被攻灭了，然后呢，犹大人就被掳了。所以呢，先知的事工呢，有很多关于末世的事情呢，可是也是很多关于当时的事情。可是你有没有看到，仔细想一想，耶稣的先知事工，他对当时的犹太人说的警告是什么？他的警告是什么？他要他们当时做的事情是什么？这里我们讲到说，你应当悔改。那我们读这个，看到这个字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件事情讲说啊，悔改。我们对现在的基督徒来讲，悔改是表示什么啊？我心里有一些不洁净的事情，我心中有一些不好的想法，我应该要改变。事实上呢，原来的这个悔改的意思呢，不是这个，当然是有八卦那个。悔改的意思是什么？转向 ，repent 这个字呢，它的意思是说你要转向，你原来朝这个方向走呢，你不要朝那个方向走，你要朝这个方向走，就是说你的方向是错的，基本上是说整个国家、整个民族的方向是错了，你整个神的百姓的方向是错了。神来，耶稣来，很特别的，就像那个以赛亚，就像耶利米一样，他的信息很特别。他讲说，你今天在做一件事情呢，这件事情你不要做，对你的影响很大，马上就要造成很大的毁灭，你不要做这件事情。耶稣特别跟犹大人讲这件事情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分享一下，来看看耶稣到底他的信息是什么。然后除了第一代的那个基督徒以外，对我们当代的基督徒，他的警告又是什么？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。在天父，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求你来祝福我们。那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主，你来到地上做你的先知事工，你是蒙得何等大的一个任务。你来到这里为了就是要警告我们，要告诉我们那天国的信息。可是呢，我们常常都是没有很注意的听，没有很注意的了解，甚至知道了也没有真正的去做。就像历代的先知一样，他们像那列代的犹大王们所谈的一些预言，他们还是一样照着自己的方向，没有做一个悔改转向的事情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当我们看到你的信息，当我们每次听你的话语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能够了解说，主，你要叫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，然后很积极的马上就要做转向。因为呢，时间不多，我们再不转向的话，马上要走到那个危机里头。主，你特别来这里告诉我们，那我们每一个人呢，今天呢，你就圣灵进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来软化我们的心，然后打开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真正能够听到你的信息是什么。不要呢，好像一知半解的，真正不了解主你的苦心，你的所做的在加利利上所做的一些事工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你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 好，我们刚刚讲过了哈，历史中有很多先知呢，他们来传讲的信息呢，有通常有三个方向。第一个呢，当场的，因为呢，先知啊，那个《生命记》里面有讲啊，先知有真的有假的，那怎么判断是真的是假的呢？真的呢，就是说他做了一些神迹呢，要应验；他讲了一些预言呢，要应验；他讲了预言，只要有一次不应验的话呢，这个人就不是靠神的那个话讲话了。所以你只要一次失败，你就是假先知了哈。所以呢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，讲的每一个预言，必须都要对。那个《生命记》里面有讲哈。所以那这个是，所以呢，每一个先知都做这种事情。那耶稣当然做很多这种事情啊，医治啊，对不对？还有甚至死人复活啊，对不对？这种，所以这个就不用讲了。那先知呢，还有一些事工，就是说近期上要发生的，就是说这一代人要发生的事情呢，你要告诉他们，神呢、啊、对这一代人的有一些事情呢、啊，要预言要发生，你要跟他们讲。所以呢，他们可以改变方向。这个呢，所以重点就是在悔改这个东西。所以你每次看那个旧约里面的悔改呢，就是转向的意思。你要转向神，你的心呢、啊、要转向神。你原来转向的不是神的方向了，你必须要转向神。这就是悔改的意思。所以悔改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是转向神，不是说我改变了、啊，我变好人，不是，是转向神叫做悔改。悔改的意思说你的方向是错，你必须转向神。那这个近期上有一些事情呢，你要发生，你一定要赶快转向神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预言末世要发生的事情，末世要发生的事情。当耶稣讲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的时候呢，路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在讲什么，他们都同意不同意是一回事，他们肯定知道耶稣在讲什么，他们知道到一个程度呢，反对到一个程度了，甚至要把耶稣杀了。他们如果听不懂的话，绝对不会理他的。他显然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事情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哈，在第一世纪的时候，当圣殿呢、啊，第二个圣殿是515年完成了、啊，主前515年的时候，圣殿呢、啊、完成。所罗巴伯回去的时候，就把圣殿盖起来了。盖起来以后呢，再来就几个先知，然后默默的就是一个很暗的时期，也没有什么先知哈。直到呢。施洗约翰再来的时候，耶稣跟着传讲这个福音。那么这一段时间呢，中间的发生一些事情哈。当然这段时间每一个人都在期待什么？他们的境况不好，都是在被掳的情况下，对不对？你所罗巴伯回去了，虽然回去建殿，可是呢，他还没有建一个王代，没有再建一个王朝哈。那个犹大的国家就没有了，没有所谓的犹大国了哈，没有什么那个所罗巴伯王啊，所罗巴伯没有成立王朝，他只有建殿，所以呢，国家就灭亡了。国家灭亡不表示呢，犹大就不见了，犹大还在，犹大这个国家还在，他们还住在那个耶路撒冷，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圣殿，他们在那里崇拜。可是呢，他们期待有一天能够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呢，就像大卫王那个国度。一个很大很荣耀，全世界呢都是来朝着这个大卫的王朝看的一个国家。他们所心中所想的那个弥赛亚的国家呢是这个样子，他们希望见。所以马加比的事件呢，160几年的时候，主前160几年的时候呢，马加比呢就趁机啊起义呢做了一些事情，然后建了一个王朝，历时了100多年，也不错啊，100多年哈，后来就没有了。到了罗马时代的时候。到了罗马时代，当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呢，那是罗马的时代。他们虽然是什么，在自己的家园里头，虽然自己的圣殿，可是他们活在一个被掳的情况下。因为什么？你统治的是罗马国家，是罗马帝国，是一个外邦的国家。他们重点不是说他不是犹太人，重点是说他们是拜别神的。这外邦的重点是说他们不是拜耶和华的，他们是拜别神的。所以在外邦的国家统治之下呢，他们呢希望渴慕一个什么，一个神的天国来到。所以当耶稣讲天国近了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他们已经等了好久了，我已经天天在等天国了，我已经等了好久。可是他们反对的是什么？反对后半段一句，什么？你们应当悔改。这句话悔改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现在所做的呢进不到天国，你们现在所做的呢天国来不了，这个不是你们要的天国。那到底天国是什么呢？天国的意思就是说，神呢希望他的旨意呢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他希望他的旨意呢不但达到以色列，而且达到全世界。那从耶稣的信息来讲，就是说我要透过耶稣呢能够把这个信息传给全世界。 这个是耶稣心中所想的一个天国。可是呢，犹太人的天国不是这样子。犹太人那个时代呢，在罗马的控制之下呢，可是他们还是一个独立的王国。那个所谓的希律王，你们知道有一个大希律王，大希律王事实上呢，他是犹大王，可是呢，他是属于那个罗马的统治下的一个王，他是犹太人啊，就是犹太王。所以呢，我们那时候的一些人的期待天国有三个，基本上各三个方向。你如果看新约的话，像法利赛人的话呢，他们就讲说，我们应该纯洁，我们应该圣洁，如果我们遵循神的律法的话呢，天国马上就会来，这个是他们所要求，这是他们的方法。另外一种人的做法呢，像昆南啊，那个死海古卷那个发现那个昆南那个社群，他们是什么？跟世界隔绝。他说 OK， 你世界人做什么东西又不管，可是我们要跟你离开，我们做一个圣洁的国度呢，我或许呢可以让这个神的弥赛亚国度早日进来，这是他们想法。还有一种人呢，就是像希律王，像那个分瑞党一样，他们是什么？用打仗的，他们希望用打仗的革命的方式呢，能够把罗马打倒呢，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国家，这是他们三个方法。可是耶稣对这三个方法都不同意。你可以从耶稣的信息你可以看到，耶稣认为他的王国第一个不是这种王国，第二个呢，他认为这种方法呢只会带来毁灭。事实上你知道耶稣走了以后没多久，整个圣殿被毁了哈，这个然后犹太耶路撒冷被困，然后圣殿就被毁了。所以呢，耶稣就是在警告这些事情，你如果不听我的话的话，你们不悔改的话，你们所要面临的灾难就像当初以赛亚所预言的，就像耶利米所预言的一样，你们要得到一个很大的灾难。这个就是耶稣近期的灾难，就是所近期所做的预言。所以你如果看到耶路撒冷被毁，圣殿被毁，你就知道耶稣是真的先知，因为他所应许的事情应验了。不要说他当时在的那个医治啊，或者是说他当时做了死人复活，你如果看一个先知是真先知假先知的话，就比方说他预言的事情呢应验了。以赛亚是一个真先知，因为他预言的东西应验了。耶利米是一个真的先知，因为他预言的东西应验了。耶稣是一个真的先知，因为他预言的东西呢跟第一代基督徒所讲的东西呢应验了。这个就是真先知，他讲的先知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啊，以色列人所要求的有几个，以色列人呢、啊？你如果讲的话，有几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符号。你讲到以色列，你就会想到一些事情。你想到一些事情，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？就是他们的国家，对不对？他们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？那国家就是家庭啊，或是土地啊这些东西。所以呢，耶稣呢，把这些事情呢都要毁灭掉。耶稣将要悔改的时候呢，就跟他们讲说，这些东西呢，在我们来讲呢，不是你们所要的，不是天国的，天国真正的那个意义呢，不在这上面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到底讲了哪些事情。从那个，如果我们看刚刚这个撒种的比喻来讲哈，耶稣呢告诉你，就是说天国的奥秘呢，很多人听了以后呢听不进去，他们呢听是听到了，可是呢他们不能了解。所以呢，耶稣呢特别呢提出一些意见来。他有传给第一个记号，我们从那个安息日来讲，譬如说你当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他会讲到安息日，对不对？那他譬如说举两个事情啊，他有些人在安息日的时候，耶稣呢做什么事情？做医治的工作。那这个作为犹太人来讲，他就说啊，你不那个，根本就是不遵守安息日的规矩，那就是不接受他。那这个安息日对耶稣来讲呢，他认为是犹太人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记号。我以前在参加那个开会的时候，有一些犹太人，他们礼拜五晚上他就不开会，礼拜五下午他就不开会，因为礼拜天呢他就不出来，从礼拜五日落呢一直到礼拜天日落这段时间呢，他们基本上就不能做任何事情。所以跟他开会的时候，尽量呢不要在礼拜五下午开会，礼拜五下午他就回家，他就 不出来，一直到礼拜六下午，这是他们的安息日。所以犹太人呢，他就守这个安息日。可是呢，耶稣说这个我是安息日的主，所以呢，他可以做医治的工作。他当然讲很多了，他就说，譬如说你们家里有一只牛呢，你安息日喂不喂啦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有牛羊掉到井里头啦，你要不把它拉起来啦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医师那个牧师认为，不，耶稣认为呢，安息日呢虽然是神所设的一个特定的日子呢，可是呢，他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权威。第二个呢，就讲到食物，这些符号哈，安息日啊，食物这些东西呢，是犹太人里面很特别的东西。为什么呢？这些符号是做什么用？要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划分开来。很多人认为说啊，这些东西是对这个宗教上啊有特别圣洁的功能。事实上，你仔细看啊，事实上它的功能不在于那个宗教上的圣洁，并不是说犹太人呢、啊、认为你守安息日的话就特别圣洁，或者是说你守啊吃一些啊特别规定的食物才是比较圣洁。它的重点是什么？你如果看旧约里面，重点是什么？要把神的百姓跟不是神的百姓划分开来。所以这个时候以像那个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很积极。为什么反对这些东西呢？因为他要维护国家民族的一个什么身份，这个 identity。 因为我今天如果跟你吃一样的东西，一样没有安息日，一样没有圣殿，一样没有敬拜，一样没有这些东西的话，慢慢呢，我就没有犹太这个国家了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划分这个国家跟外面的。所以呢，这个绝对不是宗教的性质而已，还有很多，尤其是对法利赛人来讲，对他们来讲不是纯粹的为了求圣洁而已，很多东西是为了什么？把国家跟他分开。第三个是国家和土地，这个是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。国家和土地是国家，所以你今天以色列人跟那个附近的阿拉伯人打得很厉害，土地呢是很重要，因为神赐给他们一个应许的土地。可是耶稣对这个的看法怎么样呢？你不记得有一次那个我们看一下好了，马太福音哈八章二十二节哈，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二节，这里啊耶稣讲到有一个人啊要回去呢埋葬他的父母。八章二十二节说，有一个人啊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对不对？那二十二节耶稣怎么说？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那这句话你有时候读起来哈，觉得说那耶稣好像是在做什么事情。因为第一个呢，一般很多人不容易了解，不容易同意，尤其是很多慕道友读到这个都很不同意，父母亲死了为什么不让他回去埋葬父母亲呢？那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呢？那耶稣讲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事实上你如果再看一下那个路加福音的九章六十节哈，路加福音九章六十节跟这个是对应的哈。九章六十节的时候他讲，耶稣讲什么？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啊，前面这里是讲说你跟从我，啊，这里讲说你去传扬神国的道。那差别在哪里？事实上意思是一样的，意思是说什么？家庭国家呢不超过天国，重要性不超过天国。所以呢，耶稣在强调说，不错，对有以色列人来讲呢，国家跟土地非常重要，家庭非常重要。你以前人，你如果怠慢父母亲就已经很不逆了，不要再说父母亲的后事里面回去办。那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什么？天国的事情呢比这些家庭国家的东西更重要。所以像你刚刚讲的安息日啊，食物啊，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讲的国家土地呢，事实上跟天国比起来的话，天国更是重要，天国更是重要。所以这六路加的时候就讲说，你什么？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，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神国就是天国的意思啊。所以在文化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耶稣要把这什么过去的传统的想法呢改变。所以悔改难不难？悔改很难。悔改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一个新的方法，你走的方向呢，你以前靠着安息日，你靠着你的食物境界，你靠着你的父母亲国家土地这些传统 可是呢你没有办法，所以你保护很厉害，人家只所以事实上那个犹太人被灭啊，事实上就是很多这种东西也跟人家冲突啊，结果罗马就进来一攻，就整个国家就毁灭。这是耶稣特别的一个宣告，耶稣要告诉他们如何进到一个平安的地方去。耶稣的做法是什么？耶稣的做法是说，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脚了，你把右脚给他。耶稣说，如果你人家叫你走一里路，你就走两里路。那耶稣的讲法呢，跟他们的做法呢完全不一样。这是耶稣进入天国的方法，就是天国的意思，就是说平安之路。你如果得达到一个平安之路，所以啊，耶稣啊，在那个马太福音这里讲说啊，你们不要想我来，10:34这里讲说，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然后他还讲什么？10:37，那爱父母呢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所以这个是比较哈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说，神国的事情跟你平常的事情呢，那个严重性差很多。所以耶稣告诉你，你要悔改，那悔改很难哈。那还有一个，耶稣还碰到一件事情啊，马可福音的地方有讲一个事情，就是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的10:17好不好？马可福音的10:17啊，就是讲这个有一个人来呢，来找耶稣，然后呢，耶稣叫他放弃所有。那放弃所有是什么意思？放弃所有是什么意思？对你来讲呢，放弃所有很多事情啊。放弃所有或许是放弃金钱，你现在有的东西大部分都银行里面存着哈。可是以前的他们所有的呢，不是放在银行，以前有的是什么？土地。犹太人的财产，在那个时候的财产大部分是土地。土地是怎么样？列祖传下来的，你是哪一族的你就分到哪一块地，你是立位的你没有，你就是在圣殿里面。可是你犹太的哪有那10族和12族，你每一个按着家族呢有分到你的土地。那这土地呢，事实上他们的律法，你如果看旧约的律法很多哈，你卖了以后事实上还可以再买回来，因为这个是属于他们家族的嘛，对不对？那耶稣我们看10，对不对？这里17，年轻的妇人来了哈，有人过来跪他面前。这个事实上陈世清牧师礼拜五有用到这个经文哈，他说，良善的夫子啊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耶稣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。然后这个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啊，不可奸淫啊，不可偷盗啊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啊，当孝敬父母，就是说一大堆很好的事情你都要去做。那这个人呢，他说啊，这一切呢我从小都遵守了。他说，夫子啊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那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耶稣爱他就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还有一件事情你没有做。他说，你去变卖你所有的。那变卖所有是什么意思？变卖所有就把要土地卖掉，这个是一个传统，很难卖土地的，很难卖土地。所以你现在想说变卖所有，你大概想说变卖谁车子啊什么东西，他想象了变卖所有是什么？土地。以色列人对土地是很严重的啊，是一个很传统的。可是耶稣就说，天国来的时候呢，这些东西都不重要，这些东西都不重要。所以呢，第14啊，路加14的时候啊，有两个警告，我们看一下，很有意思的。路加14后面有两个警告，14:28的地方，他有两个警告哈。他警告什么？因为耶稣知道那个时候的人呢、我们读这些经文啊，有时候啊看的不是很清楚。耶稣知道那个时候呢，他们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他们要盖圣殿，他们要盖一个很大的圣殿，然后他们要成立一个很大的犹大国。他们希望呢，借这些东西呢，能够恢复大卫的王朝。所以14:28哈，我稍微读一下哈，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算计花费，能盖成不成？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都笑话他，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这个第一个在讲，耶稣在暗示啊，你们现在想盖圣殿，你们以为你们可以盖得起来吗？ 圣殿，你们盖圣殿的话对你们又有什么帮助？你盖圣殿只会造成更多的冲突啊。第二个是什么？是三十一节这里开始哈，他说或是一个王出去呢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抵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了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呢，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。这个是什么？这表示说他们想跟什么？想跟罗马打仗，他们想跟罗马打仗来建立自己的王国，所以就讲说你们不要做这种打胜仗这种策略。在耶稣来之前呢、啊，那个十九年主前十九年的时候呢，希律王呢就盖了一个大圣殿，他开始盖那个圣殿。我们看几张图片好了，我有这个那个圣殿的图片啊。这个是在那个保，这是一个模型啊，它是以色列那个博物馆里面呢保留几个模型，就是当时呢西域大西律王呢想盖圣殿，他第二圣殿盖的时候很旧啊，从那个所罗巴伯回来的时候盖了、啊，主前515年的时候盖，到那时候已经很旧了，破旧，他就想把它盖大一点。那西律王他是属于那个罗马附庸嘛。那他只想让自己有钱，自己有地位就好了，他就想说好，我要做一些业绩哈，然后做一些比较有作为，所以在历史上可以留点名字。那完全不是为神啊，他盖这个圣殿是为了他自己啊。这个是一个模型，他只要把整个山削平，然后呢要盖一个很大的一个圣殿。盖的时候呢，当耶稣啊在约翰福音2章20节的时候啊，约翰福音2章20节的时候，他们不是讲说耶稣说我这个圣殿要三日盖起来，他跟我讲什么？这圣殿已经盖了46年了，才盖成这个样子啊！你三天就把它盖起来。那这个圣殿的意思是什么？对希律王来讲，就像一个 airport 一样，就像一个机场一样，他希望把那个耶路撒冷的盖一个很大的圣殿呢，所以外邦人啊什么人都可以来这里，可以来参观，然后可以来瞻仰，然后可以说哦，这个好大好漂亮的圣殿，然后每一个人都进去这样子。他的目的是这样子。这个圣殿呢，后来他没有真正盖完了，旁边城墙什么都没有盖完，他是想盖，可是很多旁边的城墙旁边的那个沟啊什么都没有盖。到主后耶稣走了没多久啊，上升天以后没多久，主后66年70年的时候呢，就平民打回来。这就是耶稣在警告他们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讲说天国近了，你当悔改。这个悔改的东西代表什么？代表很多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，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呢是朝毁灭的方向。你现在做的方法，你要跟有罗马人打仗，你要跟那个你要盖一大堆圣殿，这些东西呢只会造成什么？只会造成冲突，不能带来平安。你不能带来平安，你没有办法得到那天国的那个境界。所以呢耶稣说这些事情不可以做。那我们刚刚讲了几点了哈，第一个安息日啊，食物啊，还有国家土地，这些神耶稣说你都要放弃，这个这些东西呢不要太计较，这些你旧有的传统这些东西呢不要太计较，你要转向神。第三个第四个当然就是圣殿了，我们刚刚谈了哈，圣殿对犹太人来讲非常重要，它是耶和华的居所，得到赦免的一个地方，是什么？人与神相遇的地方。那至圣所是人与神相遇的地方，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。可是呢耶稣说我就是那个圣殿。耶稣医治人的时候，他也没叫说你要去圣殿才可以得到赦罪，没有，耶稣当场就赦罪，耶稣自己就跟他们赦罪，不需要到圣殿。所以呢耶稣说你这个圣殿呢不需要。这个就是说我们古时候的那个犹太人的那个想法呢全部都要改变来。那耶稣所开启，他说天国近了，那到底新的这个时代差别跟旧的时代差别在哪里？什么在土地跟百姓对耶稣来讲是什么？什么样是土地，什么是百姓？对耶稣来讲呢，他医治很多人，耶稣很大的一个事工就是什么？医治就是什么？接纳，表示说你有罪呢我还是接纳你，你不洁净我还是接纳你， 你有麻风，我还是接近你。这个跟昆兰那个族群不一样啊。昆兰那个族群，他们跟这个出土的时候，他们发现呢，昆兰人呢，那个昆兰那个族群呢，对聋的啦、哑的、瞎的人呢，他基本上是拒绝的，因为认为他们是不圣洁的，是一种排拒。所以律法呢，本身是一种什么排拒的。所以呢，耶稣的新的信息不再是一个排拒的一个事工，而是一个什么接纳的一个事工。耶稣是一个接纳的一个福音，他希望呢，你有罪的话来到我这里，我赦免你的罪；你有需要来到这里，我给你恩赐。这个是耶稣新的天国的事工。家庭跟身份，你刚刚讲的国家啦，你这个父母亲的关系，现在是什么呢？耶稣是说，只要你遵守我的，听我旨意的，就是我的父母兄弟。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3:33，我读一下好了。马可福音呢有提到啊，我们这个经文都很熟啊，所以讲耶稣有一个好处啊，大家对这个经文都很熟。马可福音呢3:33这里就是说啊，有人31开始啊，当下呢，耶稣的母亲和弟兄呢来站在外边，打发人去叫他。而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，他们就告诉耶稣说：“看啊，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”他说：“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”对耶稣来讲，谁是他的母亲？谁是他的弟兄？你看看，耶稣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的人说：“看。”我的母亲，看我的弟兄。所以对耶稣来讲呢，母亲跟弟兄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35讲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凡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。所以耶稣的国度啊，我们刚刚讲说你要不要埋葬啊什么，这个当然是在比喻的哈。事实上希伯来文或是这个犹太的那个文化里面呢，他们比较级呢都是用这样，就是说神爱雅各恨以扫，并不是讲神恨以扫的意思啊，神是讲说我爱雅各胜过以扫，这是一个比较级啊。所以他刚刚讲说你要不要爱父母的意思，就是说你要爱神胜过你的父母，你要爱这个神的事情过于你自己的事情，是这个意思。这是一个比较级啊，这是一个比较级。所以对耶稣来讲呢，这个呢才是他们真正的应该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他们就晓得耶稣在讲什么。他说你们在等待的那个弥赛亚国度呢已经到了，可是呢你们做的那些事情呢是错的，你们做的那些事情呢不能带你们到天国去，你们要等待的那个弥赛亚呢不是这个样子，这个弥赛亚国度呢跟你们想象的不一样。所以呢耶稣把什么五经啊、律法啦、这些东西呢他都要慢慢的改。所以耶稣呢他是说我是那道路，我是那新的世界的光，我是成了新的以色列。所以呢耶稣对这些传统的符号呢都有一个改变。所以这就是什么，这就是我们在讲的你必须要什么回转归向神。我们看一些，你记不记得耶稣凯旋进京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吗？很多人大概没有注意到哈，耶稣凯旋进京的时候呢他讲了一件事情，他讲到，我们看一下经文好了，看那个路加19，我们看一下路加19。路加19，我们看41-44。这几节经文、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当一个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凯旋进京，应该是一个很荣耀、一个得胜的时期，应该耶稣应该很高兴，然后说啊，终于任务完成。可是呢？我们读这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哈，41-44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啊，开始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，就为他哀哭，说：“巴不得你们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， 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。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这里头的儿女一样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这里有中文有时候不是翻得特别好哈，四十二节这里哈，他说四十一节说耶稣哭了，耶稣看到那个耶路撒冷呢，他就掉眼泪，他就哭了，他为这个城哭。你想他为什么这个城哭？因为他知道这个城要被毁灭。耶稣知道说再过几年呢，你们这个耶路撒冷呢，而且是在那个六十六年的七十年那个时候啊，当耶路撒冷被围困然后圣城被毁的时候呢，那个犹太人好惨，被杀好多人，你如果看那些历史，他们被杀得好惨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这是打圣战，就是 Holy War， 就是圣战，打那个圣战，就是他以为这是神的旨意，他认为这是神要的，所以他们就打得很厉害，结果呢死得很厉害，死得很厉害。耶稣哭了，你如果看英文的话，他就说啊， You do not if you even you， 如果你 even 你 had only known， 你如果知道 on this day， 在这个日子 what would bring you peace， 英文是说 what would bring you peace， 中文是说什么关系平安的事。英文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今天知道怎么做才能够带给你平安就好了。所以耶稣在哭了，是说他知道呢，我告诉你们呢，你们听不进去，你们还是要照这个方向去做，结果呢你们还很惨，你会很多灾难。所以我们刚刚今天读的经文不是什么，所以神国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。事实上你如果再看那个下面几节呢，他就是什么，你们听是听不进去啊，就是他以那个以赛亚书讲的，听是听不明白，你耳朵呢发沉，心蒙了脂油，你不会悔改的。所以耶稣进京的时候呢，他哭了，他为耶路撒冷哭，他知道说你们不知道什么才是什么平安的道路。这就是天国的福音了。天国的福音是什么？给你 peace。 当然天国是指末日啊，我们有新天新地，可是在地上呢我们应该有 peace。耶稣的方法不是像奋锐党，不是像昆南人，不是像希律王这些人的方法。耶稣的方法是说，你要用爱的方法，你要让你左颊右颊都给他们，你第一里路第二里路都一起走。这个就是耶稣的饶恕的一个方法，这个就是天国的福音。所以耶稣呢在路上喊说天国近了，你当悔改的时候呢，他们完全晓得耶稣在讲什么，他们知道说耶稣所讲的这个天国呢，不是他们要的天国。他们认为耶稣呢不爱国家，他们认为耶稣大概是卖国贼或什么东西，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我们应该拿起仗来打到最后一个子弹。可是耶稣说，这个不是你应该做的方法。还有一节经文呢也很重要，我们看一下哈，在路加呢二十三章三十一节。你这节经文你有时候查你大概看不清楚哈，二十三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，好不好？二十三章三十一节，好，开始。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？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想到什么？不是，你如果就算看英文的话哈，那个有汁的树啊，它的意思就是说 the tree is green， 就是树还是绿的，树还是绿的表示什么？是活的。他说你们砍树的时候你看看啊，那棵活的有枝的树啊，他们都把它砍下来了，你们这些枯干的树那怎么办呢？那更不用讲，一定会砍得更快。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说你看看他们怎么对我，我没有罪的人他都要把我挂在十字架上了，罗马人都这样对我了，罗马人今天怎么对我？我是那有枝的树，你想看看你枯干的树会怎么样？这个很大的一个警告。你们这些枯干的树，罗马人来的时候他会做什么？你会怎么对待你？你们更惨，那个审判的 结果呢会更惨。神耶稣来，先知来，都是讲神要审判，神审判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们不归向神，他们已经开始像刚刚看的那个圣殿，你们全部是为自己的，你们打仗是为自己的，你们希律王、希律党人，或是以那个法利赛人，或是这些愤锐党人，你们全部在什么为自己在那里做，你们已经不是一个什么，不是跟随神的心了，就像西西家或是这个像约雅敬一样，神说你们已经不是在朝向耶和华你的神，不是在信靠神，所以神要审判。所以呢，他说有枝的树上，罗马人对这棵有枝的树是这样子对待的话，你们这些孤干的树要怎么办？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。所以啊，当耶稣来到这地上的时候，他对第一代的犹太人，在当时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警告，告诉他们说，在不久，事实上耶稣走三十几年的时候，66年圣诞 圣殿跟那个耶路撒冷全部被毁，很惨很惨的一个下场，耶稣警告他们。所以你看到耶稣这些警告，你就知道说这个是一个真的先知。我们今天讲是讲耶稣的先知事工而已，那其他的耶稣上十字架还有什么其他为我们一次献祭这些事情，我们没有讲，有没有时间讲。可是呢，你光从他的先知事工，你就知道这个真正的是一个神的先知，而且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这是最美好的一个先知啊，在末世晓谕我们。以前是借列祖的时候有各种先知，今天呢末世的时候呢，耶稣是我们先知。所以呢，你就知道你相信的神呢是那又真又活的神，他的爱是多么长阔高深。当他呢对那个犹太人的那个爱有多深，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哀哭，为他们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。可是呢很难的，因为什么？我们刚刚读了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呢只叫你们知道，不要叫他们知道。所以我们今天读的时候要注意听，你要注意听，你读那个经文的时候要真的要转向。所以呢我们要转向神，要转向神，要转向耶稣。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差天父，我们真是满心喜悦，感谢你，你差你的爱子来到地上啊，你的爱子充满了爱，能够把那些即将发生的事情警告世人，让我们告诉我们，在这末世的时候呢，应该要随时悔改，我们应该要转向那真正平安的道路，真正能够得到平安、得到永生的方法，而不是靠着自己的方法，靠着自己的努力，能够享用自己的智慧各种方法来得到一个暂时的胜利。这些做法都要带来灾难。主啊，你看到那些灾难你就告诉我们，可是呢我们没有办法了解，我们常常还是执意的往前面走，走向灭亡之路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每一个人在这里认识你的，还没有认识你的，他们都能够知道你所讲的，能够早日悔改，更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，他才是真理、生命、道路，那是真正的世界的光，那是复活的主。只有透过耶稣，我们才能得到那天国的福音，得到那最后的胜利，得到那永生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。